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六，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国庆假期各地丰富消费场景，大力促销让利，扩大市场供给，喜迎假日消费开门红。 假期前两日预计全国发送旅客超过1.1亿人次，中短途旅游探亲出行需求将持续处于高位。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起较强降雨将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同时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经超过70万例，部分州的医院容量即将达到临界值。以下是详细内容。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国庆假期，浓浓的节日气氛洋溢在大街小巷，各地丰富消费场景，大力促销让利，扩大市场供给，喜迎假日消费开门红。请听报道。 今年国庆期间，全国消费市场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在首都北京，丰富多彩的音乐节、文化市集等活动点亮了假日夜色中的多元消费业态。在首届风情亮马律动朝阳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市民游客不仅可以享受到动感的潮流音乐，还能品尝到各种美食。北京朝阳公园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强： 本次音乐节横跨国庆黄金档期，为促进北京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蓄力添彩。 结合金九银十传统消费旺季，上海金秋购物旅游季推出了200多项特色活动，覆盖全市16个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特别能够吸引我们旅游度假的一些消费者，能够在家门口就有购物休闲的好去处。我们特意依托我们的重点消费地标，推出了潮流新体验、亲子嘉年华等一系列的活动，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个丰富多彩的节日。 这是我们连第一次和美军正面交锋。 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两部主旋律电影是今年国庆档主打的影片。截至10月2号10点，相关数据显示，长津湖票房已超过7.5亿元，我和我的父辈票房超过3.2亿元。安徽铜陵金逸影城总经理张丽丽： 百姓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我们的家国情怀呢高涨，对于主旋律影片呢，各方面的一个上座率呢以及观众的期待值都是比较高的。 一个泥人的做成，从取土到烧制。 这个假期，本地消费、周边消费、居家消费成为新热点。河南省第一个国潮文创街区郑州市平等街国运潮生非遗文创街区国庆期间正式开街。整个街区以沉浸式国潮体验为核心，集非遗造物、国学传统、生活美学等体验于一体，吸引了众多游客，尤其是被各大短视频平台种草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整个转了一圈，感觉就是非常好，现代和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 国庆期间，2021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火热举行。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背景下，本届车展上展出新能源车型的品牌31个，占比45%，展现出不凡的推广力度。新能源车节能环保的性能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2021南京国际车展主办方负责人李浩： 跟往年相比的话，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型都是在这个整个的设置配置各方面更人性化，更符合大众的这个需求。 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商务部着力畅通产销，丰富商品种类，确保节日期间不脱销不断档。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好安全生产的这个前提下，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以节聚市，以节兴市，以节兴商。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起较强降雨将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同时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从三号起，较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以中到大雨为主，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与此同时，上述地区的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8度，局地10度以上。 6号到7号的时候，上述地区这个降雨强度会有所减弱，范围的话也有所减小。同时呢，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方的部分地区，在3到5号的时候，气温下降4到8度。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等地呢，降温幅度大一些，能超过10度以上。 其中，在新疆的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华北及云南南部、内蒙古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北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雪。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俊兰提示，十一假期期间群众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在节日期间，北疆的4到5号和南疆的6到7号相对来说气温是有所回升或维持平稳，相对比较适宜出游，可以根据天气变化来安排旅行和外出计划。 同时，从3号开始，高温范围将向北扩大，强度有所增强，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以及黄淮南部、江淮、江汉、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湖南、广西局地可达38度以上。对此，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假期高温天气持续，出行需注意防暑降温。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人们陆续开启休假模式，无论是在旅游景点、酒店，还是在居民社区，都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确保疫情防控不放松。请听报道。 在南京中山风景区，游客在各个入口都依次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井然有序排队进入。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安全保卫处副处长陈周， 在节日期间，我们景点呢是开放的是50%的客流限度，是限流的，游客要提前做好预约。 在海南，不少酒店不仅免费为旅客提供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还实行一客一换、一客一消毒制度管理客房，甚至引进自助机和智能机器人设备，让客人自己动手办理入住手续，做到全程无接触入住。琼海某酒店总经理李海平， 我们是严格落实健康码和行程码的，所有到店的客人呢，我们都进行了体温的监测及登记，同时我们对公共区域呢进行严格的消毒，确保游客住的安全。 在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街富地瑞城社区，所有楼栋门口张贴有最新的疫情风险地区名单。在武汉硚口区，多个小区大门口都在循环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安排小区门卫24小时值班。某物业管理部主任曾礼， 定岗定时对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配备足量的消毒液、口罩、洗手液，保证防疫物资3个月的用量。 截至10月1号24时，厦门市连续3天本土确诊病例零新增。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廷亮表示， 解除封控管控的区域将转入闭防管理，继续严格执行测温、验码、凭出入证件通行等措施。解除封控管控的居民应当继续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解封不解防。 伴随着我爱你中国的深情礼赞和祝你生日快乐的真挚祝福，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祖国颂2021国庆特别节目播出，点亮荧屏和网络。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孙莹报道。 本台晚会有功勋人物的热血讲述，有模范榜样的善德引领，还有老中青优秀文艺工作者代表的鼎力加盟，各领域超强阵容在总台硬核技术的助力下，节目传递最硬核主流价值。节目播出后，总台电视端总体观众规模7561万人。截至10月1日22时，关于总台国庆特别节目的全网报道及网友讨论内容总共185.22万篇，累计阅读量近39亿次。节目播出当晚，21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我的家乡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市，无数人热爱它的繁华，我却更偏爱在老建筑中走一走， 微电影《英雄之美》寸土寸心，打破常规舞台叙事视角，创新使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将角色置于一场时空交错之旅。演员胡歌遇见了百年时空中五个不同的自己，通过和不同时代的自己对话，铺展出一幅中国人百年奋斗的画卷，也使这一节目成为整台特别节目中最具创新性和传播力的节目。节目一经播出，相关热门话题阅读量近2亿。短片《致敬榜样力量》中，钟南山、张桂梅、黄大发、叶培建等各领域的功勋模范人物纷纷倾述他们对祖国的心声。 我眼中的祖国是14亿英雄的中国人民，有着不怕任何困难的中国力量，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医者的使命。 我眼中的祖国是我走出大山的孩子们，我要看着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走向光明的未来。 一段段精忠报国的感人故事，一个个历久弥坚的家国梦想，总台通过情景式演绎，将那些感人至深的时代光影串联起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讲述给每一位对祖国深怀爱意的人。2021国庆晚会总导演张敏介绍，72载风华绝代，72载砥砺初心，向功勋致敬，向英雄看齐，这就是总台这场国庆特别节目想表达的价值内核，也是主旋律节目的魅力与担当。 本台消息，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对中央企业做好当前及今冬明春保电、保煤、保暖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中央企业要最大限度保障电力平衡，严格落实限电不拉闸要求，积极配合地方政府优化有序用电方案，要加强发电生产设备管理，严格按照电网调度指令启动和运行机组，全力保障火电机组能发尽发，应发尽发，要把落实煤炭增产增供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在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前提下，依法合规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加大进口煤炭采购力度，最大程度组织资源，全力落实煤炭增产增供。中央企业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全面加强安全管理，坚决守住安全环保底线红线。石油石化和管网企业要保障国内气田稳产增产，积极扩大进口气资源，提高管网运行效率，针对今冬明春供暖季提前谋划，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今天，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城管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发出倡议书，倡议北京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和用电习惯。倡议书呼吁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单位率先垂范，带头践行绿色节能办公。北京市暂停灯光秀，压减夜间景观照明时间。大型公共建筑应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商场、宾馆、餐厅、娱乐场所等服务行业应减少使用或停用大功率用电设备和非必要照明灯具。工业用户应积极推行使用节能技术装备，节约用电，错峰用电。请广大北京市民提高节能意识，自觉养成精细化节能习惯。 有媒体报道称，广东多地部分银行房贷利率下调，房贷出现放松迹象。专家提示，房地产调控趋紧态势未改变。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李思墨报道。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9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46%， 较去年年底上升23个基点。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83%， 较去年年底上升29个基点。但有媒体报道称，广州、佛山等地部分银行近期下调了房贷利率，其中广州方面，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广州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房贷利率有所下降。其中，光大银行的首套房利率下降至 5.6%， 广州银行的首套房利率已经降到 5.45%。 佛山市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房贷利率有所下调，同时在部分地方房贷放款周期有所缩短，但北京地区部分银行信贷部表示，目前已无年内放款可能。 它的贷款发放确实放得慢， 年底的话一般额度比较紧啊。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目前从全国范围看，房贷利率较为平稳。 有可能最近有个别的城市因为成交量的持续的下跌，对信贷的需求没有之前的那种井喷了，放贷的速度相对而言稍微有一些缓和，但整个来看的话，利率的波动应该还是基本的平稳收紧，在信贷方面目前还是主流趋势，全国一二线城基本上年内放款都不可能了。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零至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本土病例2例，均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2例，黑龙江1例在哈尔滨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现有确诊病例89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220万6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国庆假期交通出行安全工作提醒今天发布。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家长监护人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履行好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看管和教育，不要让不满12岁的儿童骑车上路，不得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各种车辆，严防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针对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大的问题，近日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试行、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检查指引试行，要求从业单位要对照风险指南检查指引自查自改，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查严管，确保安全。 近日，我国首条自主研制的新型超导电缆在深圳投入使用，这也是全球首个应用于超大型城市中心区的超导电缆，标志着我国已全面掌握新型超导电缆设计、制造、建设的关键核心技术。 青海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和山东博物馆共同开发的探秘黄河流域博物馆考古盲盒正式上线。据悉，此套盲盒收录了9件馆藏级珍品、仿制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0月1号23时54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2亿3350万3524例，累计死亡病例477万7503例。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经超过70万例。由于确诊病例不断上升，在美国一些州，医院的容量即将达到临界值。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经超过70万例。美国广播公司10月1号报道说，当前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每469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据报道，目前全美约97%的县报告存在高水平或大量的疫情社区传播。由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上升，在美国的一些州，医院的容量即将达到临界值。上周末以来，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比较严峻，每日新增死亡病例数不断上升。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王德禄。 医疗机构担心，在今年秋季出现的第四波疫情中，新冠肺炎的症状与流感症状更加类似，医院在确诊和收治过程中应加强区分。另外，俄罗斯多个地区决定从10月1号起强化疫情防控措施。莫斯科医疗卫生机构要求，从10月1号起，所有出现急性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必须进行新冠检测。 截至10月1号，韩国连续8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2000例。韩国政府当天决定将现行的首都圈实施最高级、非首都圈实施第二高级别的防疫响应措施再延长2周，至10月17号。 总台驻韩国记者张云。 私人聚会人数最多不能超过六人，且其中至少包括两名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者的措施也将继续施行。韩国政府曾考虑从10月4号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但由于近期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大幅增加，政府不得不继续维持严格的防疫响应措施。 当地时间10月1号，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飙升至每兆瓦时100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各国即将开始动用天然气储备，天然气价格可能将进一步上涨。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报道。 近期欧洲能源危机正在加剧，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等天然气批发成本已升至创纪录高位，家庭和企业的账单飙升。分析人士指出，能源价格上涨原因众多，一方面全球需求恢复常态，经济回升，而亚洲的消费也在紧密相连的天然气市场上影响了欧洲的价格水平。另一方面，2020-2021年相对寒冷的冬季之后，欧洲储气量尚未完全补充，在德国储存量未及1/3，而一年前这个时候是94%。此前各年份供暖季节到来之前的储罐存量都要明显好于现在。专家认为，眼下欧洲冬季供暖即将来临，由于天然气、煤炭等供应紧张，库存触及低位，以及风力发电量不稳定等因素，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飙升，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情况会很快改善。为了应对天然气短缺危机，西班牙已经宣布紧急措施以削减能源开支，目标是到2021年年底将电费降低 20% 以上。意大利政府已经花费了约12亿欧元来控制家庭能源价格的上涨，并承诺在未来几个月内再提供30亿欧元帮助。欧盟正在就成员国在欧盟规则范围内可以单独采取的缓解措施制定指导意见，不过没有迹象显示欧盟会采取任何重大的集中的干预行动。不少舆论预测，能源危机越升温，欧盟的气候计划可能受到的影响就越大，但也有分析称，绿色经济迈进的速度越快，有关成员国就能越快摆脱这种受能源市场波动的影响。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1号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公布救济应急计划，将为110万妇女、儿童、难民等黎巴嫩弱势群体提供必要支持。这项总额约3.83亿美元的应急计划包括119个项目，主要支持教育、粮食安全、健康、营养、卫生、儿童保护和防止基于性别的暴力等领域的最弱势群体。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日前表示，法美关系现阶段正经历严重的危机，虽然双方已恢复对话，但危机并未结束。为摆脱危机，需要采取严肃的行动，而不只是空谈。 俄罗斯中央银行一号公布的报告继续释放去美元化信号。报告显示，俄罗斯央行降低了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增加了黄金、人民币等资产的占比。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10月1号发布声明表示，如果美国就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暂停债务上限生效问题僵持不下，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将会承压。 欧盟和澳大利亚官员1号表示，欧盟和澳大利亚间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将推迟一个月举行。欧盟和澳大利亚于2018年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石静飞、吴京，主播玉磊、泽华。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